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他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和你说说诗就会继续介绍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 是啊，加里斯奈德其实他的身份呢，我们上集讲啦，都几复杂啦。咁真係有啲人呢，係将佢作为环保主义者嚟介绍嘅。咁有啲研究佢嘅书直头就係先讲佢环保思想，然后再讲佢啲诗啊咁样嘅。咁当然呢，又有啲人呢将佢作为一个禅僧嚟介绍、哦。因为佢好识宗教嘅嘢啦，除咗禅宗又识密宗啦咁样。咁其实呢，佢嘅思想呢最重要嘅一样嘢呢，佢點解要學咁多呢啲嘢呢？其實佢係比較反抗呢，即係一直以嚟嗰種理性主義呢種人定勝天啦、就係嘅西方嘅主流思想。咁佢有一首好出名嘅诗呢，係关涉到呢样嘢嘅。 係啦，呢首诗呢叫做《篝火旁读微尔顿》，咁我哋听一听先啦。 篝火旁读微尔顿，加里斯奈德。见鬼呀、我不幸的双眼看到了什么？跟一位手拿铁锤的老矿工一起干活，他能估摸到岩石最深处的岩脉和劈理，他能炸开花岗石，修筑坚固的之字形山道，经得起雨雪，解冻和雷马踩踏，多年不坏。有什么用啊，微尔顿？一个有关我们逝去的以野果果腹的祖先的无聊故事，印第安人洗换链脚的男孩，还有排成一列的六匹驴子，精疲力竭赶到矿区小镇，盼着吃到番茄和青苹果。明亮的夜空下，睡在马鞍坐毡里，天亮时河汉倾斜，坚鸟尖叫，咖啡煮好了。一万年内，内华达山脉定将枯竭死去，成为蝎子的家园。冰发刮出累累伤痕的垂直岩石和弯曲的树木，没有乐园，没有堕落，唯有风吹雨打的陆地和旋转的天空。而人任凭撒旦侵蚀他混乱的大脑，见鬼！篝火灭了，太黑了，没法再读。离道路几英里，系了铃铛的品马，在临时填充泥土的牧场上叮当作响，沿老路穿过，松动的岩石攀登，一派夏日光景。 篝火旁读微尔顿，咁啊就系作者咧就系加里斯奈德。 系啦，咁呢首诗微尔顿大家都知啦，呢、这个英国最重要嘅诗人之一啦 ，Milton 啦吓，咁咧佢就俾阿斯奈德咧就树立为一个好似系点咧一个反对面咁样嚟喺呢首诗入边写嘅。微尔顿最出名嘅诗系《失乐园》啦，就讲点人类点样同呢个上帝，即系其实佢系歌颂撒旦噶嘛，佢觉得全靠撒旦呢种反抗精神，人类先可以独立到出嚟啊嘛。其实呢个就被视为咧，即系理性主义反对原嚟嗰种中世纪嗰种一种好突出嘅一个表现啦。但系咧喺斯奈德诗入边咧，呢啲反抗变咗系毫无意义嘅。佢话内华达山脉喺一万年入面呢是没有乐园亦都没有堕落、只有风吹雨打的陆地和旋转的天空，但是人就任凭撒旦去侵蚀他的大脑，真是见鬼的、其实对于这个大自然来讲，这些宗教即是之前的中世纪宗教也好，后来的理性主义也好呢，就变得很虚妄。在里面呢他还用了一个汉字，他说汉，他用汉来形容这个银河，他不是直接写银河，他说河汉。河汉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讲法。咁呢度都引出呢，即係可能除咗你呢个西方中心，仲有好多个中心喺度嘅。即係同一条银河，东方人系点样睇佢嘅，你西方人系点样睇佢嘅。咁喺呢啲宗教色彩嘅眼光入面去睇呢，可能会觉得哦，银河又象征咗天堂啊，又系天使嘅代表等等。但係对于一个东方嘅眼睛嚟睇呢，就系、是、呢个自然嘅一个即係好静止嘅 力量在这里。 同埋佢都有再次提及印第安人啦。 係啦，仲有，但係佢最後尾嗰度咧，佢又有少少咧，係同呢個密爾頓和解嘅地方喎。佢話：哦，天光啦，因為佢之前咧，佢係喺啲火度讀佢嘅詩嘛，讀到下色嘅火，讀冇讀落嚟。但係第二朝天光咧，佢就話牧場嗰啲馬喺條路度咧，沿住鬆動嘅岩石攀登，一派夏日光景啊！其實呢度咧，佢有少少開個玩笑嘅，即係喺失樂園咧，成個過程係一個墮落嘅過程啊嘛。咁呢度咧，佢話係攀登，咁係用另一種方式去回歸天堂咯。我嘅理解係咁樣，因為我覺得咧，佢係一個比較積極嘅人嚟嘅，佢唔係阿仙奈德，佢唔係嗰種虛無主義者嚟。 咁所以就会见到有光景㗎嘛。 係呀、啊。 面向呢个天堂。 係呀、啊。咁佢嘅積極呢，佢嘅天堂可能係东方嘅天堂都未定啦。咁佢畢竟喺日本呢，喺京都呢做过几年和尚。而且嗰几年和尚呢，佢係喺呢个修行好严谨嗰种禅宗嚟嘅做嘅。唔係顿悟派嘅，係修行派嘅。咁佢日日呢就话佢同我哋讲呢话佢四点钟就要起身打坐㗎啦。咁、哦、呢佢后嚟呢，即使佢离开日本之后呢，佢仲反复写到日本嘅生活，咁好似佢仲会一再咁样返去佢修行过嘅地方。咁比如话佢喺八十年代呢又返去京都嘅时候呢，佢写过一首诗叫《穿过妙心寺》。咁呢首诗呢，我觉得係佢对禅宗嘅悟啊，去到咗一个比较高嘅境界嘅，同佢之前做和尚嘅时候写嘅诗啊，仲加之高深。 咁我哋听听呢一首《穿过妙心寺》。 穿过妙心寺，加里斯奈德。整整齐齐的石料沿着土墙间的小巷运送，来自朝鲜和中国的水手们驾驶航船，手持锋利如剃刀的凿子的木匠们忙于参透雾的小和尚，还有包围借助城市的松树。这些古老事物全都无名无姓，六重针、木材、灰烬。 加里斯奈德的作品《穿过妙心寺》就真是他在京都学禅的时候的 回忆。 是 啊，他讲回那时候的回忆。其实他入面呢，他有些讽刺，有些幽默的。他说忙于参透无的小和尚。这个小和尚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讲紧年轻的时候，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去京都。他去京都呢，他没钱，他一路做水手。即係免費同人打工做水手，去到京都，後屘翻嚟亦都冇錢，又做翻水手翻美國。咁咧，咁所以佢前面又提到啲水手啦。咁最後提到呢個小和尚，咁我覺得呢個和尚可能佢自己但係點樣忙於參透無呢？ 咁無係 啦，無呢個概念喺佛教係好重要噶嘛，甚至係重要過有嘅嚇、一切有為法啊嘛，都係虛無嘅，其實嚇如露亦如電啊嘛。但係無係咩呢？咁突然間咧。佢喺呢次重返妙心寺，佢之前忙于参透都参唔透，但系今次佢偶然穿过呢个寺嘅时候，突然间佢领悟到一样嘢。佢话包围住呢个城市嘅松树啊，呢啲古老嘅事物啊，全部都无名无姓啊。呢度嘅无呢，系指呢佢系冇被任何人类嘅文明去强加啲嘢上去啊。所以佢系属于呢个自然本质嘅嘢。咁最后呢。佢用三個並列嘅詞，其實呢個係仙奈德寫詩好擅長嘅，佢係學中國古詩嘅。中國古詩呢，呢、這個比如話枯藤老樹昏鴉呢，佢唔會講之間嘅關係嘅、 啊， 只會將三個意象並列埋一齊嘅咩？你睇仙奈德詩經常又咁樣，佢最後話六重針、木材、灰燼，咁佢又冇講過，但係你又會估得到呢三者嘅關係喎。嗱，首先係有松樹啦，松樹跟住俾人。斩咗嚟做木材啦，但系跟住咧木材起咗屋啦，我系联想到咧佢前面讲紧起屋嘛，佢讲紧即系京都咧，其实京都成日大火嘅，同中国一样啦。中国点解同日本都好啲？中国咧点解古代建筑咁少留落嚟呢？就系、是、因为木结构，经常就烧咗，尤其一打仗嗰啲占领军咧就好兴烧晒你啲嘢嘅，咁最后都系变成灰烬。呢、這个咪就系一切有违法。 应作如是观咯。咁其实灰烬同埋呢个生机勃勃嘅六重针，同埋人类改造嘅木材，其实系同等，系同一样嘢嚟嘅。 吓， 佢哋系同一个事物，但最后系一个涅槃或者轮回嘅过程。 嗯嗯，呢个喺外国诗人嚟讲真系好少啊，系嘛？ 好少，即系可能好多呢啲附庸风雅嘅西方诗人咧会写下即系佛教啊咁样，但系好似佢咁深嘅，我真系未见过另外一个。可以講，因為其實六十年代好興啦，大家都學下禪啊咁樣，或者聽下佛偈啊咁。但係有得幾個係真係去出家做和尚嘅咧？ 嚇、嗯，同埋就阿廖偉棠話，你都可以同佢用呢個中文去溝通係嘛？文字 係啊，佢可以寫漢字嘅。咁其實佢有個師弟好出名嘅 ，Leonard Cohen。 吓、啊、哦 ，Leonard Cohen 咧又做过和尚噶， 系 佢好多佢啲歌好靓啦，大家知啦，又好冧啦啲情歌，但系佢有好多歌咧又同呢个禅宗有关嘅， 系佢嘅师弟， 系啊，算系师弟啊，佢哋系一个宗嚟嘅，即系同一宗嚟嘅，佢亦都系去助禅，即系真系做过和尚噶 ，Leonard Cohen 系。好，跟住落嚟，我哋又睇另外一首诗系嘛？ 呢首咧系佢晚年嘅代表作《水面涟漪》。 水面涟漪，加里斯奈德。水面阵阵涟漪，水下游过银樽，与微风吹出的涟漪不一样。海上冲天水柱疾驰，一条座头鲸猛然现身，将飞鱼狼吞虎咽。大自然绝非一册书，而是一场表演，一种高度发达的古老文化。亘古常新的事物发掘出来，磨蚀殆尽，被使用再使用。中横交错的水系隐藏在荒草丛生的旷野下，这浩瀚旷野，这屋宇是唯一的。旷野里的小屋，小屋里的旷野，两者皆遭遗忘无情，两者很协调，一间巨大的空屋。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水面涟漪啊，咁啊，作者就系加里斯奈德。 系啊，斯奈德到晚年嘅诗咧，好多时候咧，佢又会直接咧讲一啲理论喺度嘅，比如话佢话大自然绝非一册书。而是一场表演，这个一册书和一场表演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经常说向自然学习啊，其实这种学这种态度本身呢，虽然说你是很谦虚向自然学习，本身你已经是功利的，你说、我要在自然里拿些东西，就算你拿的是精神，你都是一种索取，但如果自然自己在表演呢，它是自己在好快乐嘅喺入边，同你无关嘅，就好似佢前面写啊，呢水面吹起涟漪啊，同埋呢个座头鲸咧喷水，本身呢嘅嘢同人类系冇关系嘅。仲、有最得意嘅，佢话呢个水面嘅涟漪咧，佢话系鱼喺下边游过嘅涟漪咧，同风吹嘅涟漪又系唔一样嘅。即使喺自然入边咧，万物都系平等嘅，一条鱼同一阵风咧系平等嘅。咁喺人嘅眼睛入面可能会觉得一阵风劲啲，或者觉得一阵风更加浪漫，或者一条鱼呢又会带有咩心意呀咁样，但係喺自然入面係平等嘅。咁最后呢，但係佢去到呢呢、這个旷野嘅小屋呢度呢，佢又点返人出现啦。即係人出现喺呢个荒野入面之后呢，呢、這个荒野同人互相呢都有一个影响喺度。呢、這个影响就係佢后面点出嘅无情呀。无情，点解佢会用无情呢个词嚟形容生活喺荒野入面嘅人，同埋容纳咗人嘅荒野呢？ 又系佛教嘅用语 系无情物，无情亦都可以称为无性啦。咁其实相对于有情众生嚟讲嘅系佛教用语，但系我反而咧，我有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无情咧令我谂起李白嘅一句诗，叫永结无情游啊。永结无情游，之前我细个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啦，两个人要一起去游嘅时候，点解一起旅游嘅，点解要无情游呢？咁无情嘅意思系点解呢？无情其实系一种超越友情嘅友情，系一种更深嘅情。呢种无情呢，系佢唔会执着于你个体嘅情性，而系呢，比如话去大地入面去领略自然之间嘅情系点样，呢个情怀系点样。 咁你係超越咗所謂友情眾生，超越咗人類自己嘅局限嘅嚇、啊。永結無情遊呢，下一句呢就係相期牛雲去看，即係話我約咗你喺銀河上邊再次相會。其實呢個係超越咗生死嘅， 嚇、 即係李白有呢種體會。咁我覺得呢，阿仙奈德寫呢首詩嘅時候呢，佢可能諗到李白呢句詩，咁、所以呢，佢話兩者皆遭遺忘啊。兩者皆遭遺忘呢，係一種點樣嘅境界呢？就係、是、相忘於江湖嘅境界。又去翻莊子嗰度，兩個人遺忘咗對方，反而呢係可以結得無情遊。 是哇，我觉得好深啊。 是 啊， 啊。但是呢真的你要跳脱一种，其实仙奈德呢他就好强调呢，你要跳脱人类的本身的中心思维。你不要在人的角度去看这一切，你要在宇宙的角度去看这一切。 是。我就感觉就好像，总之他就叫大家你要跟这个大自然要有协调啦。 是啊。 那讲完这一首水面涟漪之后呢，还有一首诗呢，就是阿廖伟棠自己的作品。 是啊。为什么要讲我自己的作品呢、就是因为我上次去完菜园村的遗址呢之后呢，就跟啲朋友分享完阿仙奈德的诗之后呢，我自己又写一首呢，就又好像是向仙奈德致敬，实际上是向菜园村致敬的一首诗。咁、我读一读俾大家听啦。在田野上，给菜园村生活馆的朋友，在一片田野上谈起另一片消失的田野，在一个村里谈起另一个溶解了的村庄。是的，溶解了，在我们的身体里，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泥尘和溪流将生长成什么样子。风不停地吹，就像50年前吹在这些刚刚来到新界的农夫身上一样，我们头上晾晒着的蓝布，就像他们50年来洗涤又风干的生活一样。无用的野草也能在布上印下星球的讯息，借助紫外线的力量。田龙边，美丽的年轻人踩踏跳跃，远山下挖掘高铁线路的机器们静默如丧。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仍在较量，但风不停地吹，万物受食或者轮回在风中。青菜骄傲于自己的虫洞，令它成为不完美宇宙的缩影。我们骄傲于我们的失败，在遍地的伤痕中播种。是的，伤痕生长成为更坚强的肌肤。我们在一顶帐篷中谈起另一顶风飞的帐篷，在一个下午谈起另一个能听见水声的下午。 好，咁啱啱听过廖伟棠朗读翻自己嘅作品啊，在田野上给菜园村生活馆的朋友。哇，讲到骄傲，听落咧，听你首诗讲话骄傲于我们的失败，真系好失败啊！如果 系啊，因为其实经常我哋都会被质问一个问题：你哋搞社会运动有乜用啊？嗱，天星又拆咗，皇后又拆咗，啊，利东街又冇咗，即系全部都系失败。最后菜园村搞到咁大阵仗啦，最后都系妥协咗，都系冇办法接纳咗依家咁样嘅结局。但系咧，我哋应该去谂嘅就系失败嘅意义系乜嘢？咁、我觉得失败，我用一个比喻，我话失败就好似个伤痕咁样。咁如果伤痕咧喺大地上边咧系冇所谓伤痕嘅，即系一个土地被挖掘开咗之后咧，佢会放啲种子落去，跟住种一啲嘢出嚟嘅。咁关键係睇你有冇大地咁样嘅襟怀，你有冇呢种能力喺失败入面呢去播种出一啲新嘅嘢出嚟。咁、而且呢，世界上嘅唔完美系咪真系咁完美呢？比如话我嗰日呢，我见到好感动嘅就系见到佢哋喺度做一啲蜡染。蜡染，但系佢哋做嗰啲蜡染呢就唔同传统一啲嘅。佢系用啲化学物质呢将一啲青草嘅图样印喺啲布度。咁而且啲草呢，佢哋同我讲，啲小朋友同我讲话，啲草呢系啲一般嘅农夫觉得系啲冇用嘅，或者会伤害啲禾苗嘅草。佢哋係諗冇样嘢係冇用嘅呢、這个世界上。佢有啲咩用呢？於是想就将佢哋作为呢个图样啊，印喺啲布度。咁我又諗到，我嗰日呢我又睇到啲有机菜啦，大家知有机菜好重要一样嘢就係佢哋有虫蛀嘅窿啦。咁呢个虫洞呢，我突然间諗，哇，有机菜好犀利喎。呢、這个世界只有宇宙同埋 青草系有虫洞嘅啫， 即系 哇！你觉得一下子，你觉得一棵青草系好犀利，系一个宇宙嘅缩影嚟嘅。 啊， 咁当然啦，呢度又有啲系呢个打气嘅成分啦，觉得大家要努力啊，唔好失望，唔好对依家我哋所做嘅嘢失望。咁包括依家菜园村生活卷仲继续延续，继续去耕作，而且当年咧嗰班系从事抗争嘅朋友，依家变咗一种新嘅农夫，喺耕作入边再去思考翻粮食啦，思考翻农业啦，思考翻全球化啦等等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可能有更深刻嘅认识都未定。 系，同埋就系究竟我哋要乜嘢嘅生活咯，嘅模式究竟系点样啦？吓，咁啊，头先阿廖伟棠提到嗰个虫洞咧，虫洞真系好紧要，因为听讲有啲扮有机菜嘅菜咧，都系特登整啲窿落去。 啊，点整啊？ 呢个呢层我就唔知道。 哇，雕刻啊！ 因为就最近都有朋友知道，哦，有窿嗰啲咧先至系好嘢啊嘛，系有机菜嘛，所以就开始有其他人系模仿啦，将一啲菜去模仿有啲虫洞啦。 哇，迟啲可能发展落嚟要有条虫喺入边先可以。認證到是有機的 所以我們的社會真的很奇怪 好奇怪好奇怪但是呢真的有時生活你是自己對著自己的本心去做我覺得這班年輕的農夫呢比我很感動我才會寫這首詩就是因為他們很認真地去生活 嗯，好，咁我哋咧今日就欣赏咗加里斯奈德嘅诗啦，仲有就系廖伟棠嘅诗啦。咁我哋下星期咧再介绍其他嘅新诗啦。 好，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